我印象中咧，長征精神呢個 terms 我第一次見就係江澤民提出嚟先嘅。咁習近平咧都係將長征視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佢自己精神嘅一個封碑嚟啦。當然係，即係佢會覺得係崇高嘅理想主義同埋愛國精神嘅一個具體表現咧，反映啲共產黨佢認為佢係一個。即係佢嘅戰無不勝嘅一個標記嚟嘅，即係大概係咁啦。因為佢原文都比較長少少，我睇完都唔係好 記得。佢幾句最重要嗰幾句啦，就話長征係好勁喎，驚天動地嘅革命壯舉。 嗯， 即係用呢啲字眼好犀利嘅。咁啊，第二咧就話講長征係紅軍譜寫嘅壯麗史詩。 嗯， 咁啊，依個係習主席講嘅，仲加埋佢都講封碑。封碑馮天樂佢加兩個字，點講？巍峨嘅封碑，加多個巍峨落去。咁啊，而家講愛國精神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可以趁住喺電台度咧響應而家香港成日呼要愛國啦，要關注個近代史。而家電台都星期都會播呢個咩大決戰啊，大決戰啦。咁我哋亦都不妨探討下長征究竟係咩回事。咁啊，長征首先講咧，就長征咧，其實咧係咪叫長征咧都有問題。如果用當年嘅國民政府嘅講法咧，就叫做流鼠， 流鼠， 唔係叫做長征， 有啲叫長鼠咧。咁啊， 長鼠流鼠或者西鼠， 大逃亡都有嘅，或者大走。 咁啊，就算你當年佢初期咧，佢哋喺共產黨裏邊咧，毛澤東佢哋嗰啲都唔係叫做長征，叫做突圍， 或者叫戰略轉移咧。 戰略轉移啊。長征是誰說的呢？馮天樂， 長征都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即是他的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因為他橫跨了十幾個省份，他證明了紅軍是不可戰勝的，而他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是失敗的，即是那段說話大概是這樣，我看過。 邱毅有沒有研究過？ 有的，長征其實很多年前，十年前應該是，我在學校有一個講座是講古今中外十場戰爭，咁最後一場就是長征啦，即係包括可能係斯大林格勒啊，包括可能係呢、這個霍去病嘅戰役啊。咁頭先你講長征精神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長征精神嗰個高低咧，係同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嘅國勢強嘅係有關的。只要佢越強嘅話，長征精神就會越高。咁頭先你講過咧，其實長征精神，我諗毛泽东俾个总结，即系个总结咧，最简单样嘢就系呢场无论系流传或者咩都好咧，系变成差唔多系红军或者共产党入边一个好重要一种咧，系去到绝境之后咧，系反败为胜嘅一种睇法，或者一种咧系思想嘅一个精神支柱。 但我所知道嘅长征咧，第一个提起长征嘅人咧叫王明，因为初初讲长征嗰时候，毛泽东仲未上位嘅。長征去咗遵義之後咧，然後佢先上位去到長征，到到1935年初初開始咧就係呢個王明。咁邱日你可以介紹啊，王明係何許人也？佢本來唔係姓王喎，佢係叫做本來個名叫陳兆宇喎。1925年加入共產黨，1929年咧嗱佢莫嗱呢啲就紅人啊，早期我哋叫共產國際啊嘛，留學前蘇聯。在那度咧，莫斯科大學翻嚟，1929年翻嚟就即刻就已經成為呢個最高領導人啦。嗰時講過，但王明咧，所以我哋講嘅乜，或者我哋講得太，應該首先其實黃天樂，我要同你講講咧，其實要講講呢個咩啊？長征嗰個來龍去脈咧，係先要從咧，唔好講到咁遠，唔好講到孫中山個聯俄用。先講，我哋已經曾經喺個節目度揾你嚟講四一二清黨啊， 同容若老師講過啦，啱啱辭世。 四一二清黨之後，到長征呢段時期，你若老同聽眾講講。 首先我哋回顧翻啦，1927年開始就 四一二啊嘛， 然後就寧漢分裂，而武漢國民政府亦都喺。 何為寧漢分裂咧？ 寧漢分裂就是因為蔣介石在南京在4月18日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嘛，但是其實當其時的武漢國民政府呢仍存在的嘛，是以汪精衛為核心的嘛，咁但是去到7月15日呢，連汪精衛都要響應返蔣介石清黨啊，咁所以我哋成日講嗰個建軍節咧，冇過咗冇幾耐啫嘛，即係81建軍節咪就係8月1日，咪就係周恩來要率部起義咧，即係同何龍一齊起事咧。 即係從此就 南昌起 義，呢個南昌起義之後咧，或者最早叫南昌暴動嘅，但係因為呢個字眼可能後來佢哋覺得話都係啲負面性質，咁不如叫起義好啲咧，咁所以而家定落嚟咧叫南昌起義嘅。咁但係要交代呢樣嘢之前咧，首先就界定翻個題目，就頭先阿岑公有講啦，啊，譬如共產黨叫長征嘅，國民黨叫長喘。咁咧阿劉濟坤咧，即係一個毛澤東詩詞學會嘅領導人咧，即係而家就辭世嘅。咁佢就會話不如叫長跑會好啲嘅，即係一個中性嘅詞匯啦。佢會覺得係，即係叫長跑，因為真係行咗好多里路啊。咁呢個係我回應翻呢個界定題目呢樣嘢。咁然後就咁跟住就界國民黨咧，其實佢要做嘅咧就喺城市嗰度咧實行呢個所謂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咧就係佢破獲咗好多當時中共早期嘅地下組織嘅喺上海咧，因為上海其實係一個好難生存嘅對共產黨人嚟講，其實因為你知道，譬如英法勢力啊呢啲咧，其實都係支持國民黨係圍剿共產黨噶嘛。咁而上海其實佢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咁發達嘅城市咧，佢嘅城市居民咧係好難喺共產黨手上面獲取到公平分配利益呢樣嘢嘅喎，我哋知道共產黨佢一個勝利嘅原因，其實喺農村嘅土地改革啊，即係可以分田分地俾農民啊。但係你係好難有咩同城市人打交道嘅機會嘅。咁而國民黨已經建立咗一系列嘅即係特務系統咧，即係我哋講嘅大粒啊領導下嘅特務系統咧。而且共產黨亦都出現咗叛徒咧喺城市入面，譬如向忠發啊、顧順章啊，呢啲好高級嘅領導人嚟嘅。佢向忠發直情係做過總書記添啦，因為佢係工人階級出身嘅。咁但係佢亦都下跪求饒咁啊，甚至令到國民黨都懷疑，咦，到底呢個係咪真係共產黨領袖嚟嘅？因為共產黨人好多都係唔肯投降噶嘛。咁於是就係去到1933年咧，其實基本上共產黨嘅喺上海嘅空間已經係冇噶啦。咁於是乎就係博古啊，即係當其時嘅即係總書記啦，係秦光憲啦，亦都叫做。咁於是咧，佢就要遷移翻去呢個江西蘇區咧，即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啦。咁從此咧，呢、這、一個我哋講嘅王明為首嘅國際派咧，就主導咗中共中央咯。即係由1933年開始咧，而反而係將毛澤東咧係佢兵權嘗試將佢剝奪咧，同埋將佢係邊緣化啦。咁所以毛澤東嗰陣時好感慨，就講過即係我成了茅坑裏的石頭，連隻鬼也不找上本來，咁就係即係有一段比較孤立嘅時期。咁呢個係一個簡單嘅， 我諗啊，邱日或者嗱，你頭先阿馮天樂都講咗好多關於，但其實咧有幾個重點，我諗阿邱日或者你可以補充一下。第一咧就話咧，頭先講寧漢分裂，點解叫寧咧？因為南京以前個名叫江寧。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寧代表南京，漢就武漢，其實那時呢你國民黨因為這個再遠一點說就要講到這個孫中山1924年的聯俄用共，用共之後呢國民黨就分了國民黨的左派和右派，右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胡漢民，左派的代表人就是廖仲恺，所以後來廖仲恺刺殺呢，話懷疑係胡漢民做嘅，依個另一件歷史事件啦。咁你然後咧，我哋要交代一下咧，長征前咧，唔好使去到講到向忠發咁早。有幾個人咧，阿邱爺話咧，可以同聽眾講講。第一個咧就係話咧，長征之前，我哋講創辦人有兩個共產黨，一個係陳獨秀，一個係李大超。呢兩個人都可以提講， 仲遠 陳獨秀同埋李大超，然後咧跟住咧，我哋就話有王明，但王明之前咧，仲有一個人要講嘅，叫李立三。啊，李立三先到王明喎，即係佢哋嗰啲路線全部有錯誤嘅。李立三呢個係陳獨秀、李立三，然後先到王明博古，然後咧我哋仲有一個人，其實同長征個關係好大嘅。我哋講長征係嗰個叫做紅第一方面軍、第二方面軍同埋第四方面軍，咁呢個人咧就張國焘。 張國焘， 李德都好重要嘅。李德， 李德係早期好重要，咁嘅有排講嘅。 李德，我熟少少。 稍微弱，我講講呢幾個人嘅特色啊。 我諗要聽眾明白咧，其實就喺我咁講咧，不如用一個咁嘅講，就係、是、如果講長征咧，就一定要用遵義會議作為中間線。 係係。 遵義會議之前咧，其實喺共產黨入邊咧，主要係國際派當政嘅，係啦，咁啊戰略咧主要係三人團啦，包括係周恩來啦、李德啦，同埋呢個頭先講嘅博古啦。咁就但係成個遵義會議之前咧，主角同埋導演咧係蔣介石。 尤其是蔣介石的謀士楊永泰， 是 這個一定要講。好了，在遵義會之後呢，主角就變成毛澤東，所以這條是中間線要看。 是沒錯。 第二件事剛才岑公講過，就是其實我們現在議會的事情，就是雖然蔣介石是以一個中央的名義，但在長征之前呢，蔣介石只是擁有呢是七省一市，七省一市，即是上海和一些河南、江蘇等等等。咁即係話咧，事實上咧，如果而家睇歷史咧，長征咧係一隻上咧一隻巴掌打唔響嘅。點解能夠容許中共突圍去長征，即係由佢個中央蘇區走出去咧？有好大原因咧，係因為當時咧呢、這個蔣介石嘅謀臣咧楊永泰提出咗一個策略，咩一石二鳥，驅狼去咩港府啊，類似咁嘅意思啦，即係 驅虎吞狼。 驅虎吞狼冇錯，驅虎吞狼。意思是什么呢？事实上杨永泰后来挖那条线，就是说经过长征，由这个开始入去湖南，再入四川，再经过云南，再经过贵州走上去，其实跟最后长征条线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说其实某程度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无论叫流窜也好，叫流鼠也好，叫长征也好，其实最重要就是因为当时其实国民党或者是国民中央，就是蒋介石，是想借住驅港共產黨去收復各地軍閥的兵權， 呢、這個都係唐德江嘅觀念都一樣。 係、這個係 成機喺度，係搞掂嗰啲地方軍閥。 因為事實上咧，喺長征完咗之後咧，1936年你就發現咧，原來七省一市嘅蔣介石已經變成十省一市啦。係，即係話無論係廣東嘅陳濟棠啦，甚至係即係呢個廣西嚇李宗仁等等，甚至係四川嘅劉湘咧，都得到即係。俾中央軍係削咗啲權力嘅，咁即係呢個過程入邊咧，就頭先講啦嚇，無論係頭先王明啦，講翻王明啦，咁王明後來因為頭先講過向忠發同埋顧順章之後，佢去咗蘇聯係咪？然後就變成咧就係、是、共產國際嘅代表咁滯，咁即係喺中共內部咧就一邊咧，我咁形容咧，一個叫山寨嘅馬列主義就係毛澤東嘅派，一個咧就真係正本嘅來自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 係嚇，共產國際，咁共產國際咧一路主導到去呢個。遵义会议之后先至系完全系失势嘅， 系 就系咁。咁喺失势过程入边都系缓慢失势嘅，因为都除咗博古系跌咗落嚟之后，当时共产国际依然系好多人以为咧喺遵义会之后咧，毛泽东就变成一个第一领导人嘅错嘅， 系啊， 佢只系变成周恩来嘅助手， 系啊， 即系作为一个三人团入边其中一个助手啫，唔系最重要嘅决策者。咁但系因为周恩来嘅，你话佢醒目又得，话佢让贤又得，搵乜都好咧。往后的无论是四次的这个渡过赤水啦，历场的战争啦，都是毛泽东主导、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以遵义会作一条线呢，就是最好的一条线，中间涉及到呢就国民党内部之间啦，军阀之间啦，同埋国际派同埋山寨派之间的打斗争。 我补充翻，头先你冇提及呢，因為頭先我講話你要講講陳獨秀同埋呢個李大超、 okay. 啊、你忘記咗講嗱，李大超咧即係冇得講嘅，因為佢早死，佢一早就俾張竹林捉咗去。嗰時張竹林捉咗20個共產黨員，話佢裏通外國，就係前蘇聯啦、有罪證啊嘛、所以問題就受咗行刑咧，所以一早咧就犧牲咗要李大超，但陳獨秀咧佢就孭咗個罪名，就叫做投降主義，因為佢同阿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哇！你問題就話點解共蔣介石清黨成功呢，就因為你陳獨秀冇一種警惕性，就預先諗住同國民黨拉關係，各方面咧搞咗，所以俾上咗叫投降主義嘅罪名，因為就落台。咁你又講李立三，李立三啦，嗱，依個李立三要講嘅，李立三當年係530、530運動， 我哋講過㗎啦， 總指揮工人嘅總指揮嚟，張國棟就係、是。搞學生，但係問題咧就李立三，但係佢嗰時咧就淨係主張嗰啲咩？佢犯咗個主意就叫做冒險主義，就話佢嗱搞南昌暴動或者南昌起義，其實李立三嗰度咧其實搞兩樣嘢喎。一方面咧就揾去攻長沙，另一條線就攻南昌。南昌就毛澤東佢哋出發嘅，咁咧依條線咧錯咗，然後因為喺出咗嚟咧，然後就共產國際就派王明就 take over 依個李立三。呢、这個就係我哋講噶，呢、这個就變咗李立三。李立三後期係好似係點樣講啊？ 後來文革嘅時候就話同李劉少奇扯上關係， 是 傳聞1967年佢係自殺死嘅，但係問死無對證，因為話嗰條屍咧唔好好似冇佢咁高啊，即係佢冇嗰條屍咁高嘅，所以有問題。即係李立山點死？但係王明咧就好似1975年喺1956年啊，1956年喺莫斯喺蘇聯死嘅， 佢唔翻嚟啊嘛， 冇人翻嚟，可以我依個另外兩個話，所以然後咧，然後先再去到咁樣嘅。但是我哋要講一樣嘢咧，跟住或者我哋聽完首歌之後咧要講嘅，就係話咩咧？就話你問題就話由於嗰個冒險主義啊，阿李立三嗰、那個挫敗，然後先至共產黨要醒悟，要自己叫做槍光子出政權。 係啦， 冇錯，三蚊， 所以建立咗。但係有樣嘢，阿黃天樂，你頂間或者 好啊， 聽完三蚊要交代，就叫做當時期412。呢、這個清黨之後咧，就有一場好重要嘅戰爭，叫做中原大會戰。 係，冇錯冇錯。 呢樣嘢要講，因為嗰時中原大會戰啊，刺激到一隻130多萬人啊喺中國打仗啊，即係差唔多好大型嘅內戰喎。 係啊， 呢個要講嘅，因為呢個中原大會戰咧，亦都利方便咗共產黨可以能夠鬆容咁建立佢嗰個武力基地，十幾個嘅有。 系冇錯， 建立咗好似成立嘅軍人有成100,000個，因為問題係打緊仗嘛，國民黨要應付軍閥啊嘛，三個軍閥啊嘛，邊三個啊？馮天樂、 馮玉祥、李宗仁 同埋 嚴 石 生， 冇錯 冇錯， 嚴石生 話依場會戰啊，要防禦得，亦仲要加埋咧。嗱，我哋講長征啊，係1934年10月， 係啊冇錯， 至到1936年10月，大概啊， 差唔多 兩年到啊， 即係紅四面軍去埋總會合嗰度。 但係1934年之前咧，你仲話喺啲戰爭啊，除咗中原大會戰之外咧，仲有一樣要講嘅，就話我哋成個國家要面對就係呢個叫做1931年 抗日戰爭。 呢個我哋都講過咧， 要講過，但係成個歷史背景啊嘛。又點解會長征咧？ 最有趣地方邊度咧？長征完咗之後咧，其實你發現各方都得利嘅，共產黨得利，國民黨得利，日本得利，蘇聯得利，短暫之內，短暫之內。 好啊，我哋聽首歌，然後翻返嚟繼續講我哋個長關於長征，呢、這個就係習明一派唱嘅《長征》。 中给伤感掩盖扬的心，留下缺陷。一颗心不想再有别人，想可否孤单中走过这一生？前路满是疑问，但觉得风阵阵，沿路满是迷幻，没有指引。在惶恐路困境，凭着笑声流露我热情，长路远征，疲倦也未停，仍然共你呼应。前路看清，期望你在旁同渡困境。 凭着笑声流露我意情，长路远征，疲倦也未停，仍然共你欢迎。一颗心今天再没下沉，都只因悲伤中得 泰国曼谷连续第三日有反政府示威者上街抗议，不满总理巴育处理疫情的手法，要求他下台。示威再次演变成警民冲突，警方说示威者向警察总部投掷油漆、水樽等的杂物，警员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向示威者发射水炮驱散。巴育的住所附近亦都有另一批示威者聚集。路透社引述当地一间医院表示，一名15岁男子昨日参与示威期间中枪之后昏迷， X 光片显示他的大脑附近有一粒子弹。同日另外有至少6人在示威之中受伤。警方强调在驱散示威的行动之中没有使用实弹。泰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外电预计当地累计确诊个案将会在今个星期突破100万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22点，跌3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0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41美元，卖出1,783.0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将会申请拨款加快兴建体院的新设施大楼。港队剑击总教练郑少康： 张家朗今次攞冠军只是一个催化剂来的，更加令到这件事快啲落实和加快建设步伐。 港协暨奥委会的副会长霍启刚： 科研医学购买器材这个是重要，但更重要长远来讲真是专业化和产业化。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在日常生活中，总会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以致情绪低落，好似泄咗气嘅气球咁。对不少人来说，去跑下步或者到山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望一望天空中的浮云，就是最有效的舒缓不满的方法。但是如果泄气的是核电厂呢？不要大惊小怪，不是只是得煤电厂又或者天然气为燃料的电厂才会排放废气，核电厂亦都会排出气体，而且这些气体是有辐射的。核电厂的燃料是油，产能过程中它会分裂成很多种不同的物质，氙和黑这两种带有放射性的气体就是分裂之后的产品。如果这些气体长期累积在反应堆内，气压就会不断增加，所以有需要泄泄气减减压。但是将气体排放到大气之前，它们会先经过大量的碳粒或者沙粒，目的是要等它们的辐射强度随着时间下降， 所以这些核电站排放出来的放射性气体为周边居民所带来的额外辐射剂量一般只是相当于自然环境的数十万分之一左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2021年6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位于广东台山的核电站泄漏放射性气体，附近居民面临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大概两日后，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澄清，放射性气体是一如上述的有规划和受控的排放，并不对人民构成威胁。香港距离台山130公里，是近抑或是远，人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香港人对报道的关心却是正常的事。 CNN 的背后动机是什么？没有内幕消息，真是不可而知。但是如果台山核电厂或者中央可以早些走出来将事实讲清楚，甚或将实时辐射监测数据公开，事件就不会发酵下去。有关当局不要浪费了这次危中之机。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题目就跟大家讲这个关于长征。直播室有两位历史博士，邱日和冯天乐，和主持陈日飞。 大家好。 我们刚才说找冯天乐简单地交代一下当年蒋介石的中原大战。 其实呢就是1930年呢，因為蔣介石咧，其實佢就係要大幅咁樣去裁軍啦。因為我哋知道北伐戰爭完咗之後咧，其實蔣介石當然就係要收翻啲兵權翻嚟。因為正如我個老師劉維開教授所講咧，佢話所謂國民革命軍北伐咧，應該叫國民革命聯軍嘅。因為實際上蔣介石成日指翻啲喐自己嘅的係就係第一軍嘅啫，其他嗰啲馮玉祥啊、嚴石山啊、李宗仁咧，嗱嚴石山就係紅巨山西嘅啦。咁你貴係李宗仁、白崇禧嘅啫，就係廣西一帶嘅。咁你其實你蔣介石只係能夠控制到一啲，即係浙江啊、福建啊、江蘇啊呢啲咁嘅南方五省嘅啫，實際上就係、是、嗱，你馮玉祥又係西北王嚟嘅，即係基本上又紅巨大西北嘅。咁所以對於蔣介石當初嚟講，佢會覺得共產黨係一個閃界之患嚟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同即係呢幾個啊當初嘅盟友啦，所謂咧就反面咧，因為要收佢哋兵權咧，就打內戰嘅。咁呢場戰爭咧，正如頭先你都講咗啦，即係抌咗百幾萬兵力落去嘅，咁而阿黃仁宇有本書叫《地北天南隨古今》咧，佢就好感慨嘅。佢話因為我哋打內戰嘅子彈用曬咧，反而到到抗日戰爭嗰陣時候，我哋係唔夠子彈用，因為雙方投入兵力超過100萬啊嘛。咁嘅情況之下咧，而毛澤東咧佢有一篇文章就叫做《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還能夠存在》咧，其實就係講話因為國民黨嘅新軍法啊，佢叫呢做，因為舊軍法就係即係北伐戰爭針對嘅對象啦， 縫 隙嗰啲叫舊軍法啊嘛。所以呢啲新叫國民黨新軍法咧，由於佢哋嘅自相殘殺咧，就俾我哋有喘息嘅空間去發展啊！所以呢個毛澤東咪有首詞咧，就叫《清平樂·蔣桂戰爭》啊，即係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啊！咁其實就係話，喂，佢哋打親懵嘅話，其實反而先至我哋有機會喘息啫喎。咁所以 到蔣介石，嗱，我已經可以補充下，就係佢點解可以打贏馮玉祥咧？其實馮玉祥西北軍作戰能力係強嘅，但馮玉祥嘅軍隊冇錢啊嘛。蔣介石佢醒嘅地方係咩？佢控制咗上海、浙江呢啲金融大城市，呢個可以向嗰啲金融家所謂抌心口要佢哋俾錢出嚟咧，同埋成日叫宋子文資助佢咧。結果佢就用銀彈加肉彈嘅政策粉碎咗呢個馮玉祥嘅部隊咧，就係整一個人造嘅火車出嚟，將好多嘅妓女咧同埋煙管啊嗰啲，即係你就可以上嚟我嗰個火車可以吸大煙咧，可以有妓女玩啦，可以大魚大肉咧，酒仲可以根據你唔同嘅官階送一大扎錢俾你。咁所以馮玉祥嘅部隊就倒戈咧，譬如韓復榘就俾佢收買咗。咁所以中原大戰咧就以蔣介石嘅勝利告終嘅，咁然後蔣介石先至可以騰出手咧嚟發動我哋所講嘅五次圍剿呢個共產黨。 因為當年馮之鬥當年寧漢分裂咧，其實就話汪精衛同埋蔣介石都想揾第三方嚟支付，咁個第三方嘅最佳人選就係馮玉祥。結果咧就話依個汪精衛就對馮玉祥就俾咗好多甜頭，話俾咗你知係做咩高官咧，咩食啊，全部都虛涵嚟嘅。 係啊， 蔣介石啊，實際係俾錢。 梗 係 啦。 啊，馮玉祥就梗係話最實際啊。 所以有錢咪點咯？ 有錢就點咯，所以佢倒去蔣介石嗰邊啊嘛。咁我哋呢度啊，我哋嘅暫時講下，不講翻長征啦。長征其實你頭先話閃介之話，蔣介石其實一定要搞掂你共產黨，即係唔俾你存留。所以講而家大陸嘅歷史教科書咧。就講講當年嘅南昌起義咧，歷史教科書寫就話蔣介石係叫嘢，就寧願錯殺一千又唔放過一個。你而家講話就寧願殺三千都一個。 其實呢個係汪精衛提出嚟嘅、啊，如果喺我睇到嘅資料就係、是、七一五政變之後提出來的。 就係依個就話一定要對付共產黨，所以問題咧，我哋講長征要講到當年期，雖然日本人。東北告急，東北三省俾日本侵佔站淪陷咗，但係講蔣介石就堅持一樣嘢，就是、先 讓外 先安 後讓外， 後讓外一定搞掂共產黨先。所以我哋講長征咧，不可不知咧，喺長征就話當年嘅國民黨係要叫做圍剿呢個共產黨，係、長征係第五次圍剿，然後先至出現長征。五次前邊四次圍剿咧。共產黨都贏曬，第五次咧就唔掂啫。點解要長征嗱？你知道睇當年嘅共產黨，第一次圍剿係出兵十萬，第二次咧廿萬， 越加越多。 係第廿萬就係白崇禧出面啦。第三次咧就三十萬，第四次就六十三萬，第五次就一百萬。其實優日。點解去到第五次嗱？第一次圍剿嘅時候咧，毛澤東就出過名言啦。鐵樂已經記得啦，呢個 唔係呢個係八七會議講嘅，即係1927年嘅8月7日，因為要罷免陳獨秀嘅總書記職務，所以毛澤東就講咗一句就係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唔係，我講佢話個遊擊戰略噶，就叫做咩？敵進我退，敵退就我追。 敌皮我扰， 敌皮我扰，唔系敌住我扰， 敌住我扰， 敌皮我打， 敌皮我打。 呢个就毛泽东系第一次围剿之后，毛泽东 第一次围剿啊， 佢就提出咁第五次围剿啊，休日点解会搞到？ 嗱，講翻前四次圍剿先啦。前四次圍剿咧，其實共產黨得一個方法嘅啫，就係誘敵深入，然後就好似包餃子咁將打落去。係，即係頭先你講個即係敵人我打佢。好啦，第五次圍剿咧就用到德國嘅方法啦。 係啊，德國嘅顧問嗰個叫咪 Wessel 啊？ 冇錯。 WETZEL 好個 位。嗱，因為其實最簡單一樣嘢咧，就係共產黨係一個遊擊嘅戰略嚟嘅，你去追佢咧係冇意思嘅。咁啊，意思其實用一個最簡單的比喻咧，就好似一個陣地戰咁樣，步步進的，步步合。圍到個包咁圍，然後當時嚟講咧，後來嘅呢個術語咧，即係講過一樣嘢咧，即係話點解我哋唔打唔贏咧？其中原因就好多人連呢個戰甲車都未見過，戰裝車都未見過，一衝落去就衝散咗。 冇錯， 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咧就共產黨主要打係靈活嘅，就唔係打一個咧係陣地戰之間嘅對抗。好啦，第五次圍剿咧，頭先你講100萬，實際前線嘅50萬。去撲擊呢、這個即係紅一面軍為主嘅軍隊，即係中央紅軍啊，所謂。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咧就第一樣嘢咧，而家嚟講咧，如果係共產黨黨史咧，通常就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當時嘅李德， 同埋咧呢個踱鼓咧係亂咁指揮，因為李德咧來自德國嘅，然後咧用德國嗰種，因為佢未喺東亞打過戰嘅，三四年先嚟到，然後先至係啱啱掌握軍隊嘅時候咧，咁佢就諗住同佢直接對抗，即係其實就係德國嘅一個正統軍人到德國嘅一個咧係次級嘅官員之間嘅對決。咁啊！呢場仗即係第五次圍戰入邊咧，就即係輸到褲甩噶啦，即係冇得打。原因就係喺裝備上係差唔多差天共地嘅，因為事實上我俾個數字你就知啦。紅軍咧後來咧出即係我哋所謂嘅長征咧，其實就係三個人一支槍，機關槍600多支，即係話咧一半以上咧連一個武器都冇嘅，連刀都冇嘅，即係個武器係好差嘅，係差到咁樣。然後咧就第五次圍剿咧就係咩咧？佢係唔係一個直接出擊，即係個人黨，唔係直接出擊同佢打，而係陣地圍住堡壘戰咁樣，一路包住一路包住，一路包住一路包住。然後但係呢個最神奇的地方咧，我到而家都相信咧，係特登俾個位佢走，即係頭先我哋講楊永泰個策略，圍住缺咗位，等佢走，走去湖南，等佢走。所以咧，其實咧。我自己睇法咧，就係究竟叫成嗱，我第一樣嘢就係第五次圍剿成功，在於咧佢用到德國軍事顧問嘅戰略係成功，好成功。李德嘅亂指揮係次導致佢失敗，即係呢個圍剿 係德國人對德國人啊，呢個 就德國人對高級嘅德國人對中級嘅德國人呢個問題。但係咧，我覺得咧，其實而家嚟講咧，我覺得其實你唔能夠話圍剿失敗，因為佢係缺咗後備嘅走，呢個係我自己嘅判斷嚟嘅。 因為我哋其實優人，其實我哋有一個好好嘅形容詞啊，又係中文啊，叫做瓮中之鰻。 冇錯。 瓮中之鰻即係話依個德國人講，即係就話佢問題就話我包圍外邊包圍你，然後你再內層又再包圍，就我內層就包圍，一個個咁樣好似隻手攣住你條頸問你死未咁樣，咁嚟咁講啊。咁啊，當時期我哋睇嗰啲。內地嗰啲戰爭片咧，國共內戰咧，你就睇到啊，嗰啲唔係叫堡壘，佢哋叫碉堡。一個碉堡喺嗰度啊，即係你啊圍住，我係話圍住一個碉堡睇你浸唔浸，然後嗰啲碉堡你越圍越入，越圍越入，咁你咪就死緊咯。所以唔長征唔得啊嘛。呢個就第五次圍剿咧，呢個蔣介石佢話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佢唔係好似前面 都係楊偉泰講嘅，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我哋要咁样回应翻咧，就系我哋要参考一本书咧，就系阿黄其生教授嘅《张力与限界》咧，其实系研究当时嘅蒋介石嘅围剿中央苏区嘅一啲政策。佢咧蒋介石因为佢输咗头几次啊嘛，所以咧佢就讲过一句嘢就话，佢话匪区即系佢哋对即系国民党对共产党嘅一个攻击性称呼啊，即系个地区叫匪区啊。佢话不过系500方里嘅啫。佢话只我哋每一日只要行2方里咧。咁其實一年都之內咧，我哋就可以將成個區域係佔據嘅，所以我哋唔好咁急。佢話我哋打仗咧，一日最多行20至30公里就好啦，即係20至30里就好啦。佢話我哋即刻2點鐘之後就要扎營，即係好死板啊！呢個戰術當然，但係佢話最緊要穩陣。佢話咁樣我就要即係我不停咁推進，然後咧就碉堡與碉堡之間又唔好相距太遠，亦都要分發啲武器俾啲民眾幫我哋一齊去守住啲碉堡。咁而所謂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咧，就係同共產黨爭奪人心啦，即係佢都意識到國民黨俾人哋嘅感覺嘅形象係唔好嘅當其時，即係一啲土豪劣身嘅代理人。咁所以佢話土豪劣身只可以咧，譬如一個國民黨嘅將軍叫大鱷嘅樣，我哋只可以揾佢哋做向導。但係一旦佢哋如果反攻成功，佢哋就會反攻倒算咧，佢哋就會殺害翻好多。分過佢哋土地嘅農民，咁我哋要制止佢呢個行為，同埋要推行翻我哋嗰個國父啊，即係孫中山所謂佢個遺教，就係要平分土地、平分地權呢個咧，即係唔可以俾啲地主亂咁加租啦，最多40% 嘅收租就好啦。而且天災咧，一定要應承農民減租，但係當然咧，講係咁樣講，你落唔落實到咧？當然係落實唔到嘅呢樣嘢。 不過佢講翻咧，就喺博古同埋李德嗰邊決策咧，最大嘅問題咧，就喺第五次圍剿咧，就發生咗一場咧，就係廣昌戰役。 係 廣昌戰役。咩叫廣昌戰役咧？就係當時嚟講咧，就係佢哋兩位咧就決定咧，就係將紅軍入邊咧最勁嘅9個師咧係衝出去同佢打，直接對決嘅。咁啊，呢場仗咧基本上除咗李德同埋呢個博古係贊成之外咧，其他所有將領林彪嗰啲全部唔贊成嘅。好啦，結果出咗去之後咧，打咗18日，18日之後咧，其實就差唔多傷亡5000多人。呢、這個數字咧就係當時嘅1/5戰鬥力。結果咧就連李德自己都覺得咧冇可能再同佢打，亦都令到咧就係頭先講咧就係喺即係共產黨入邊咧， 共產國際嗰派人咧都覺得哇，佢哋好似唔係好 work 喎，唔掂喎，可能另一啲方法得喎，先至開始有種咁嘅鬆動，所以廣昌決戰咧係長征之前最重要嘅戰役， 因為佢哋嗰時因為唔知兩位優日有冇去過井岡山啊？ 去過井岡山，其實我去過井岡山，去到大渡河我都去過嘅， 大渡河都去埋， 因為當然揸車去啦，冇可能行去， 因為嗰度係江西興國， 冇錯冇錯， 我喺興國出世嘅， 哦係咩？哦， 係啊，我哋紅軍即係啲。啲、这个、老區啊，紅軍老，我真係興國出。 但我去嘅年代係講緊係二零一幾年之後咧，其實 我都係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 另一個世界嚟嘅啦。 另一個世界咁啊，問題咧，佢哋當時離開井岡山咧，咪井岡山你睇個風水可以睇風水。我啲長征嗰啲地方去啊，你潮山有冇去？ 潮山去過。 啊，你都去過。 其實 遵義有冇去？ 遵義去過。 哦，乜嘢？ 遵義隔離嘅茅台係好正。 哦，即係白水， 係啊， 赤水嗰度。 遵义咧，而家咧系靓到不得之了嘅，因为系啦，因为太 我依个二零零七年去啊，揸车去。 我二零一二年去遵义。 啊，我二零零七年去，咁啊问题就话佢哋当时撤离呢个苏区啊，即系呢个井冈山嗰度咧，其实走去主要个目的地就系走去湘西， 系啊，汇合 河南西部。 系啊， 咁啊，其实你话整个缺口咧，但系嗰个缺口咧，蒋介石已经布咗四道封锁线嚟对付佢个， 冇错冇错。 林彪差唔多全军覆没过喺嗰度。咁然後先至話唔好搞掂啊，就走向西南，就向貴州出發。 嗰個湘江戰役死傷係最慘重嘅，即係佢撤嗰陣時咧，八萬人死剩唔夠三萬人， 咪就係咯。 但係湘江戰役都導致啦後連遵義會議嘅戰敗。 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回事，就係因為傷得咁慘，所以先至要檢視翻啊嘛。 徹底改變咗。 咁佢要跳去張宇咧，佢要去遵義嗰個決定係喺毛澤東佢哋輸咗去貴州嘅。黎平原，黎平原是一个重大的会议，因为要去这个咩，要去这个遵义，所以先去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折，但是你要讲翻啊，第一方面军其实是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结合的，然后第二方面军咧系，哇，嗰度好多猛人，冯天乐，第二方面军譬如话这个刘伯承啦，呢个聂荣臻啦，贺龙啦。話咗所有啲大元帥全部喺曬第二方面軍喎，第一方面軍主要係朱德同埋毛澤東啫喎，係嘛？咁又第四方面軍係張國棟啊，呢個又 可唔可以多次 向前？向前，向前， 邱日，我同阿張國棟見過面啊， 哇， 握過手 喺香港定係喺加拿大？ 哦， 佢嗰時同明報粵行 社，係啊，我的回憶啊嘛， 嗰時佢喺加拿大嚟香港，咁我就。有個場合就見到佢，人哋介紹我認識咧，就同佢，哇！佢隻手比我手大三倍， 佢都好大嘅，即係好長嘅塊面啊，好高 大，好方形面， 方形面。 我哋睇相嘅，張嗰度係，不過佢係唔係毛澤東嘅手腳啊？佢係輸俾毛澤東嘅，毛澤東啊，蔣介石都係輸俾毛澤東。我哋講風水咧，講呢、這個易經咧， 好有興趣聽我呢、這個。 毛澤東係屬於土龍，蔣介石係屬於水龍。咁、 哦、 你講五行咧，就水來就土掩， 哦、 所以講出嚟咧，你個水龍硬係唔夠土龍鬥嘅。 咁張國榮係咪龍啊？ 張國榮唔係龍，張國榮未上到嗰個龍嘅地位。哦、啊，依、這個一個水龍對土龍，所以當時我係去過，你有冇去過青城山啊？ 冇去過。 青城山嘅道士話俾你聽話，當時 蔣介石、哦、即成都嗰、那個 係， 我、哦、又去過。 青城山啲道士話，佢哋嗰時嗰啲道長同阿譬如話講，你一定要啊，勝不離村，就敗不離灣。所以佢後來點樣撩去台灣呢就輸咗，但係你依個問題就初初嘅問題就話佢離開村啊嘛。所以你見到毛澤東喺延安嘅時候，點解安個名叫李德勝啊？ 嗯，李德勝不遠啊嘛。 係啊，李德勝，李德勝乜嘢？李德勝。嗯， 所以你睇佢啲李敏、李立， 一定要嚟 係 都 姓李咧，點解咁得意咧？就咁嚟啊嘛。 所以好，其實好多嘢講嘅，講長 期。係咯，我覺得應該做講多三集。 剩翻半小時，我哋要講張儀噶啦，可以講要張儀好重要啊！依、哦 okay. 個就係阿葉德嫻唱嘅《倦》。 在繁星 中跌坠，我问寒风叶水，谁令他跌去？我知一切来日可淡忘，泪水会渐干。我知不满时日仿佛停顿，容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五凌晨零时起收紧从海外地区到港人士的登机检疫和检测要求，曾经逗留中风险地区已经接种疫苗的抵港人士，在指定检疫酒店的强制检疫期最多只能够缩减至14日。曾经逗留中风险指明地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香港居民和非香港居民抵港后可以获缩减检疫期至最多14日，强制检疫期间接受检测的次数提升到4次，其后7日自行监察，以及抵港第16日和第19日接受强制检测，其中第19日的强制检测必须要到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早前中风险地区抵港人士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和血清抗体测试结果是阳性，强制检疫期可缩减至7日的安排取消。另外政府加强检疫安排，政府加强检测安排，曾经逗留高风险地区的抵港人士和曾经逗留在中风险地区未持有认可接种疫苗纪录的抵港人士，强制检疫期的检测次数亦提升至6次。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早前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两罪罪成，被判监禁9年和停牌10年。据司法机构资料显示，唐英杰上星期五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诉，案件现在未有聆讯排期。唐英杰涉及去年7月1号驾驶插有写上光时口号中英文旗帜的电单车，在湾仔冲向警方防线，撞到3个警员。开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表示，已经指示成员保持纪律，不可以进入任何外交大楼或者干扰使馆车辆，确保不会不尊重任何国家在阿富汗的存在，并给平民照常工作，又宣布特赦政府军事兵和公务员，促请他们返回工作岗位，并呼吁妇女加入塔利班日后组建的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仍在当地提供服务，负责阿富汗事务的人员说已经与塔利班展开讨论，又引述塔利班表示支持给女童接受教育，并已经要求女性重返工作岗位。基金会对塔利班合作充满希望，但还未与塔利班领导人建立直接沟通渠道。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塔利班的武装成员在喀布尔街上巡逻，市内大致平静，但仍然偶尔听到机场方向传来枪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富后七日》，作者刘子杰，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 花茶，花香味的精油，你知道是花的副产品。今集花艺师主持就会详细介绍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花的副产品和他们的功用。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花花世界。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个话题就讲呢个关于长征，直播室度有呢个邱日博士，有冯天乐博士， 大家好， 主持岑日飞。我哋时间唔多啦，要讲到呢个系头先阿邱日有形容嘅呢个系长征嘅分界线喺遵义， 冇错。 一定你讲长征就唔可以唔讲遵义。咁啊，讲遵义会议之前咧，我想两位简略讲讲，就话周恩来喺成个长征過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人都不可不提，是吧？邱日， 周恩來是極重要的，是真是極重要的。因為呢事實上呢就在長征，如果遵義會之前呢，三人團即是李德、博古和周恩來呢，是整個軍事集團裡面最重要的決策者之一。OK， 就但是最神奇的是哪裡呢？就在整個遵義會之後呢，他就依然是最高決策人之一。即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呢，博古被打倒，李德被打倒，就是周恩來沒有。咁啊！但系事实上亦都完解决咗咧，即系遵义会议之后咧，解决咗咧就系周恩来同毛泽东嘅关系。喺遵义会议之后咧，系逐渐由毛泽东系周恩来嘅助理，变成周恩来变成毛泽东嘅助理，直到1976年。咁即系呢个过程入边咧，周恩来咧，其实佢系一个我就咁睇成个即系成个长征过程咧，佢系一个好强大嘅执行能力嘅人。同一时间咧，佢系好懂得自己应该放喺边个位置。即係話佢喺佢嗰陣時，我軍事唔得嘅，佢就可能讓俾博古啦，或者李德啦。後來發現呢兩個都唔得嘅，佢就讓俾其他人。即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作為一個統籌嘅角色，其實好出色咁做出嚟嘅。 馮天樂點睇 啊？我咁樣睇啊，周恩來其實佢最艱苦嘅時候咧，就係長征嗰陣時咧，佢有咗嗰個肝病咧，佢流係啊，佢流脓好犀利，因為佢阿嗰陣時佢老婆阿鄧詠超咧，其實佢都係有肺結核嘅，咳啲血出嚟，但係佢知道周恩來病咗，佢都要去照顧周恩來咧，結果佢剝咗佢嗰件羊皮外衣落嚟咧，佢幫佢身上面捉到170隻蝨出嚟嘅，其實咁然後咧就要同佢降温，因為發燒好犀利，你敷冰嘅，因為嗰陣時冇辦法可以做到手術咧，就等佢屙咗一盆綠色嘅脓出嚟咧，然後周恩來先就係化險為夷嘅。咁而傳統嘅論述，包括我哋讀到嘅教科書，以前我讀中學時代咧，都係話遵義會議咧就確立咗毛澤東嘅最高地位嘅。佢用實際上確立咗啦，實際上呢三個字係好有巧妙嘅，即係話其實名義上都唔係啦，起碼我哋知道實際上同名義 上都唔係， 實際上亦都唔係咧。嗱，好有趣嘅遵義會議咧，其實就首先咧，佢就將呢個李德就踢出局，咁啊李德嘅核指揮咧就天怒人怨嘅，周恩来就系继续个兵权系最高负责人，系指挥军队咧，即系王稼祥、周恩来、毛泽东。毛泽东就叫做系周恩来嘅，即系帮助周恩来嘅执行者咧。咁但系对毛泽东嚟讲，亦都系一个李若龙门噶，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毛泽东喺遵义会议之前，佢系被冷落得好犀利噶嘛。佢嗰、那个虽然佢都系叫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冇实权嘅位嚟嘅。咁而呢、這个讲到呢件事，我就不得不提呢个李德呢一个人咯。李德咧，其實佢個名叫好怪，奧托布勞恩咧，其實即係佢嘅德國名嚟嘅。李德即係佢係好多個化名嘅其中一個啦，但係佢好中意呢個名，因為佢嘅理解李德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姓 理嘅德國人啊，佢覺得自己係，佢亦都中意一個化名叫做華夫啊，即係中國男人啊，呢個亦都係佢嘅化名。咁佢好高嘅，佢有六英尺嘅，佢高過係。咁咧佢係藍眼睛啦，黃頭髮啦。我哋知道啊，埃德加斯諾咧同埋佢個老婆咧，其實都有接待過佢嘅。但係斯諾個老婆咧，阿 Helen 咧。就話呢個人係一個好色之徒嚟嘅，對佢嘅印象好壞。咁咧，然後咧，呢個人嚟到咧就核指揮咧，咁即係彭德懷同佢鬧交鬧得好犀利嘅。彭德懷就話有一句好出名嘅湖南話，就叫宰賣爺田不心痛嘅，即係話你良心上唔通冇責備咩？由於你嘅胡亂指揮，你令到我哋嘅紅軍損失咁慘重。咁然後咧，佢聽唔明呢句説話，所以就唔係好嬲，因為五收權咧。即是呢個李德的翻譯呢，佢唔係照直翻譯嘅。所以佢彭德懷就好奇怪，咦點解佢好似冇乜反應咁樣嘅。然後佢就再搵楊尚昆將軍翻譯，咁然後呢即刻李德就暴跳如雷，就鬧哎你彭德懷你呢個封建老袋嚟嘅咁樣。咁就鬧呢個劉伯承將軍，即李德又話你呢啲呢，因為大家都係服勞之軍校讀過書嘛，都係受過莫斯科軍事訓練，但佢你根本你唔配做參謀添嘅，你連打仗都唔識咁樣。咁即呢個就係、是好離譜嘅一種講法啦，因為你後來知道其實劉伯承打仗又係好叻噶嘛，即係我哋講劉 總參謀 長，後來咧長征共產黨係咪要同嗰啲少數民族打交道啊？經過嗰啲彝族嗰啲區域嘅、即係雲南嗰邊嗰啲咧，劉伯承咪主動同當地嘅首領結拜做兄弟噶嘛，即係為咗通過嗰度咧。嗰時劉伯承啊，隻右眼係打盲咗嘅喎，即係喺戰爭中其實，所以叫獨眼龍啊嘛。但係佢為咗要通過呢個區域，佢話我哋都係漢人。因为他知道彝人和汉人关系不好，但我们是红色汉人，我们是反对剥削的白色汉人的，所以呢你们应该跟我们是可以自己人来的，然后就即刻就扭断那条鸡，那只鸡那条颈的，滴些血，然后在河水里大家拿些河水喝，那叫杀血为盟那种传统。那你看到刘伯承的这个亦都是共产党他的灵活性之所在的，即后来他们经过那些藏人地區啊，我哋知道同張國焘會合嗰陣時，咪要穿嗰啲藏人嘅地區噶嘛，又係要講話即係唔可以入嗰啲寺廟啊，要買賣要和氣啊，一定要俾錢啊買嘢，同埋咧要尊重翻嗰啲少數民族嘅宗教信仰自由啊，唔好破壞佢哋嗰啲神像啊，呢、這個都係長征點解可以順利通過到呢啲少數民族區嘅一個因素嚟。 嗱、馮天樂，你講到彭德懷咧，我就想講講周日。你知道我2007年去张仪咧，我有个感慨，因为我喺张仪度咧就参观嗰个张仪嗰个长征嘅纪念馆，咁啊参观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就话成个张仪市咧或者共产党咧，始终都系对欠咗彭德懷一个公道，因为张仪大捷啊，个主要人物啊就系彭德懷，刘山关啊。流山關就係更真係叫做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嗰啲，佢嗰個山咧個流山你好啲都有睇啊，佢右邊係全部係懸崖峭壁嘅，左邊就崇山峻嶺，中間條路咧俾國民黨封死嘅，全部啊。咁啊，當年彭德懷打贏嗰場仗好緊要啊，我哋嗰啲當地咧同我講嘅就話問題就話一定要佔個高點。高地啊，居高臨下，呢、個佔高點啊，個啊，咁啊，彭德懷同對方啊，國民黨嗰啲潛軍咧走啦，就問題佢知道兩邊都搶，但係佢就話到時話哇，佔據高地好緊要，即刻叫全部紅軍跑步。 乾軍的戰鬥力是很差的，因為那些叫做王家烈的部隊叫雙槍兵，即是一手揸鴉片煙槍，一手揸步槍，即是他毒癮很深的。 彭德懷的最大貢獻就是後來的朝鮮戰爭，即是你想想就是 不過龍山會議之後就變了 毛澤東手上即當年兩個最大的一個林彪一個彭德懷，林彪是地戰的嘛，不敢打嘛，彭德懷是自己是願意打，毛澤東講過啦，橫刀立馬為我彭大將軍， 誰敢橫刀立馬為我彭大將軍。 馮天樂，你成日講話你話要破解呢個長征之謎，你所講嘅謎係咩咧？ 我所講嘅謎咧，就係第一樣嘢，就係到咧遵義會議之後，邊個人係掌握個實際領導權咧？因為博古咧，其實喺遵義會議咧，我哋講下遵義會議咧，其實佢開咗三日嘅，咁啊次次都係夜晚開嘅，七點鐘之後開嘅。咁而呢個博古，因為嗰陣時係總書記咧，佢就做主報告嘅。主報告咧，佢就喺度當然係推卸責任嘅，即係點解我哋會失敗咧？唔係因為我哋個路線錯咗，而因為敵人太強大，力量太乜。咁然後周恩來咧，反而佢就肯。做副報告咧，佢就調翻轉，係主動承擔自己責任。但係我哋要諗下喎，周恩來其實係有啲背黑鍋嘅感覺，因為雖然名義上佢係三人團嘅成員啊嘛，但實際上因為 博古乜嘢都係應和你得嘅時候咧，咁你永遠咧係 二 對一，咁你要係執。只可以執行，朱德名義上是紅軍總司令，但你都冇實際權力噶嘛，因為佢權力牢牢掌握喺所謂三人團手上邊啊嘛。咁所以當遵義會議係點樣會產生毛澤東嘅即係轉敗為勝，可以重返政壇啦？我哋可以話係，其實就係因為王稼祥嘅幫助。王稼祥咧，由於係受到國民黨飛機嘅轟炸咧，炸到佢個肚係穿咗個窿咧，而且腸都跌咗出嚟嘅。咁由於嗰陣時嘅醫療技術比較差咧，就只能夠係用保守療法，咁有啲彈片咧仲喺個身入面，咁就要被逼咧就瞓擔架瞓咗成年先至冇死到嘅。而呢個過程，毛澤東係陪住佢同張雲天一齊喺擔架上面， 瞓監 膽瞓喺擔架上面傾偈啊！即係話阿王教長話：我哋唔可以再 張雲天都瞓擔架喎， 但係三個擔架瞓， 我哋唔可以再咁樣落去啦，係嘛？呢樣嘢咧絕對咧俾你一定要將李德斌下台。咁所以王稼祥就做一個牽線人嘅角色，就係揾翻呢個其他嘅元帥啊，譬如聶榮臻啊呢啲啊，或者係呢、這個劉伯承也好，或者彭德懷也好，呢啲其實係聯合要支持翻。嗱，呢有趣嘅地方係咧，整個遵義會議入面咧，林彪係唔出聲嘅，因為林彪以前寫過一篇嘢叫《論短促突擊》咧，其實係贊成過李德嘅碉堡戰嘅戰術。咁所以如果佢反擊李德嘅話，即係如果佢落井下石咧，咁李德就一定會攞翻嗰篇嘢出嚟攻擊佢。但係調翻轉，如果你支持李德咧，你見到咁多人都唔支持李德，李德嗰條路死路一條嚟。咁所以林彪咧係好醒目咁選擇，就唔係好出聲嘅。咁而頭先阿岑公你提到嘅彭德懷咧，我哋可以講會理會議咧。其實就係令到彭德懷同毛澤東之間產生咗一個幾嚴重嘅一個誤會喺度。其實就係話，因為林彪咧，所謂年輕氣盛啊，即係廿幾三十歲人咧，佢就話：喂，不如換咗毛澤東啦！即係曾經建議個中央，即係嗰陣時張文天就取代咗博古做總書記嘅時候，佢話因為毛澤東亂咁行，因為長征太辛苦啊，兜嚟兜去會拖垮支部隊嘅。咁但係毛澤東就反而話：哇，你懂什麼？即係話即係僆即係細路啦嚇，即係佢心目中哇啊嘛，即係你即係其實就即係覺得。是彭德懷唆使佢咁樣做嘅，咁而彭德懷係冇好明確咁解釋到呢樣嘢啊嘛，咁令到毛澤東就有個心結喺度咧，咁甚至可以我哋追溯到羅森會議都出現呢、這個即係、就是、重提舊事呢一個情況，咁呢樣嘢係比較可惜少少嘅。有啲問題。 不過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因為時間唔多啦，你呢個問題離開咗張義之後咧，你呢個紅軍咧，佢哋有兩條路走，一條路咧就是、將國道提出咗三個計劃，呢、這個就主要就係走向蘇聯。逃跑後蘇聯嗰條路，咁後來毛澤東就撞咗閃筆去延安，咁啊點解會唔去蘇聯走去延安咧？咁啊周日你可以講講個劉志丹呢個問題啊。 嗱呢個咧其實就應該佢哋紅四面軍同紅軍啦，匯合咗之後咧，其實就有三條線嘅，一條咧就係所謂嘅北上，北上即係去陝甘地區啦，南下四川，去到劉湘嗰度，即係然後咧就係。行到去咧就係、是、衝破咧兩個就係寧夏嘅馬，同埋呢個咧就係呢個青海嘅馬，兩個勢力、馬步芳嘅勢力咧就穿過新疆咧就直達去蘇聯嘅。OK， 咁但係就首先就南下就失敗嘅，但係南下即係嗱當時嚟講毛澤東就想北上嘅，張國焘就南下首先失敗嘅，南下失敗之後咧就揾咗徐向前等等咧就諗住咧就係、是、向住咧而家嘅大約係東西。西北線咁樣去咧，就直插去蘇聯嘅。咁啊，結果又係慘敗嘅。呢場慘敗戰役咧，如果冇記錯咧，就應該係折損咗差唔多一半以上嘅兵力嘅。徐向前直情係要即係直情係要係寫即係檢討或者打咁差，然後先至走唔掂咧，先走翻去咧今日嘅陝甘，即係第二次嘅。而喺走個過程入邊咧，張國焘係曾經咧係想另立中央嘅。曾經咧，直情咧係將毛澤東係開除出黨籍嘅， 周恩來都開除添。 毛澤開除黨籍喎，歷史上毛澤東係從來未俾人恰到咁淒涼。其實毛澤東係冇還擊嘅喎，喺呢個過程冇還擊嘅，嚇即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係、是、所以張國焘咧係可以話咧係呢個紅軍嘅內部分裂，即、就、係、是、毛澤東同張國焘內部分裂咧，係成個長征，反而長征我覺得係最危嗰下嚟嘅，因為咧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被包圍分國。甚至內亂擊殺嘅， 係啊！呢個都係毛澤東同埃德加斯諾講喺1960年代話：我人生最黑暗嘅時候就係張國焘要鬧分裂嘅時候。 其實毛澤東人生仲有一個最黑暗嘅時候， 即係自己話自己 七十年代林彪逃難嗰下。如果兩即係兩個之秋啊，一個就係36年之秋，一個就係1971年之秋。 就係佢人生最黑暗。 但佢因為佢問題就突然間發現咗延安嗰度、陝北嗰度有劉志丹，仲有7000軍隊。 係啦，冇錯啦。嗯。 啊，然後就不如去嗰度啊，延安咗啊。 其實某程度究竟去，即係我哋今日睇歷史就知道啦，佢就閃金啦，係咪？但實際上去邊佢都唔知嘅。係啊。嚇，佢都係不斷咁摸摸索索，即係佢個直覺認為佢應該得上。 啊。 因為得上係一個騰，即係騰隻之地。相對嚟講高山好多，容易守。有某啲可能嘅紅軍根據地，即係佢當時諗、 啊。 而南下咧，劉湘軍隊太強大啦、 啊，四川 劉湘嘅太強大。然後咧，西北嗰邊咧，兩馬太強大，亦都走唔到，因為太長，你穿越成個即係成個新疆都好難。咁結果事實上嘅判斷係啱嘅。 嗱、天樂，最後要講個都講25000里長征。咁呢個25000里就 Edgar Snow 講嘅《西行萬紀》度講話，其實有冇25000里？ 嗱，佢有啲人咧就有啲唔同嘅講法嘅，有啲就話得，有啲話要少一半啊嘛，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啦。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好難講嘅，我又冇去嗰度現場度過啦。但係我覺得討論呢樣嘢其實有少少係搞笑嘅，因為就算真係少咗一部分，真係唔足以萬千里，唔通呢個長征呢件事本身嘅性質就會唔同咗咩？即係唔會噶嘛，即係都係一種好艱辛先至能夠九死一生殺出一條血路，死中求生嘅一個戰鬥過程嚟噶嘛。你睇個個都重病在身嘅，即係我哋講周恩來、鄧榮超、王稼祥，頭先我數嘅。哇！個個都即係狗喺死亡堆上爬上嚟嘅，即係毛澤東其實都係佢哋人生最黑暗時候，點解張國焘夠膽另立中央啊？點解佢諗挑戰佢？因為一會師嘅時候就問佢啊嘛，張國焘就你有幾多兵馬？問周恩來，我哋有100000人喎、哦。咁啊，周恩來話我哋唔夠30000人。咁根據周恩來回憶咧，張國焘一聽到周恩來話唔夠30000嘅時候咧，張國焘面色就變咗咯。 嗱，長征呢個計法咧，其實就如果計紅一方面軍咧，係唔夠嘅。因為唔夠，但你記住喎，佢有紅四方面軍嘅喐，同埋後來嘅紅二方面軍。 啊， 即係話紅二方面軍咧，如果睇條線咧，佢係入四川、入貴州更長嘅路。咁如果你真係逐條線咧，因為後來咧前幾年咧有個重走長征路嘅，佢哋就走紅一同紅四，盡可能走最長條路嚟。就計過咧係有20000几公里嘅。咁但係成個長征咧最低慘咧就係因為佢入邊咧，即係如果而家計咧就係、是。最新的數字就是200000人，一二四方面軍200000人，去到正正式式去到最後的終點咧，係得翻60000几人，損失咗70%。如果紅一方面軍咧，損失仲多，差唔多去到90%。係 啊，你過草地又死好多人，有啲人瞓低起唔到身， 雪山都五座， 嗰個叫夾金山 啊！有冇啲係神馬化？譬如過呢個大渡河，你去過啦？有 係去過其實上我自己去，即係我後來而家新橋啦，咁當然舊橋都仲喺度見到嘅。就我 22个人過啊嘛。 係啊，又要即係摸神化，但係事實上真係好難，因為就算著即係。蔣介石都會認為石達開當年就過唔到啦，係咪？係 啊， 係嘛？佢都過唔到。事實上個規模而家老實講，你問我都覺得，哇！你萬幾，就算俾個搭捷你8000人過，上面飛機係咁炸，下邊恐個難度十分之高，即係呢個基本上係個神蹟嚟嘅。所以頭先你提斯諾本書咧，亦都講過咧，其實佢最早係判定咧長征，即係話佢最早係講咧就係呢個咧唔單止一個咧係流鼠啦，佢亦都係包含咗一種精神嘅重建嘅，喺嗰本書係咁講。我後來先發現，原來佢咁早已經睇到呢樣嘢出嚟。 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講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林義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中年更精彩。咁啊，最後一首歌咧就係張國榮嘅《追》。咁啊，跟住落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拜拜， 再見。 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